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十一月份啊，我们这个树洞当中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并不是说他们是刚听我们节目的，但是他们属于投递小纸条比较少的朋友。来看看在11月17号的这一张小纸条，他说：哥哥姐姐你们好，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那些压力都小多了。你们的节目停播的一段时间，感觉失去了你们，感谢节目还在，你们还在。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两位。我在人际关系交往中感觉很吃力，尤其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很难处好。我换过几个单位，觉得自己身上有问题。我总是讨好同事，对同事好，可是同事不对我好，欺负我。我是很实在的东北人，时间久了，有些职场的事情也能看清楚一点点，但是还是看不透，不会像别人那样做人，让人都喜欢。我现在特别想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势，不软弱，可是自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很崩溃，希望你们能帮帮我。听完这封来信啊，首先是觉得在这个季节，本身外部的环境都已经渐渐变冷的时候，可能这个他信中所写到的那种苍蝇的生活环境也都会变得更加恶劣了。而这个时候他把自己形容成无头苍蝇，就感觉更凄凉了一些。问问汪冰老师，我们是不是要先对我们的这位题主送出一点安慰呢？ 我觉得这位题主最需要的一种安慰就是，我觉得他需要支持哈，他也需要理解，因为好像在职场当中，无论他如何付出，都没有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安慰你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你要学会先安慰你自己。刚才赛老师说到了，当你对自己一直都是不认可的时候啊，明明别人对你不够好了，你对自己好像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欺负你自己，有的事情没有做到，你就开始指责自己。在关系当中，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本事，没有办法成为强势的那个人，怎么好像总被人占便宜，或者总被人以不公的方式对待呢？其实这个时候的你更需要自己的支持、理解和安慰。所以第一个我希望你能做到的就是先对自己好一些，如果把自己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事实上其实你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当你最好的朋友跟你吐槽在职场当中经历的时候，我觉得你第一步肯定不是指责他，对吧？所以别用无头苍蝇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自己。人生常有迷惘，迷惘也是我们成长的前奏。所以如果倒过来看的话，其实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个成长的机遇。 对，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在小纸条当中啊，就透露了一点他的小迷糊。我发现的这一点小迷糊呢，是在于他说他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啊？别人是怎么样的呢？他就说所有人都喜欢的那样。我想问问汪冰老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是被所有人喜欢着的人？反正在我的经验当中并没有发现这样的人存在啊。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到底是他理解错了呢，还是他理解错了呢？ 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小朋友，我也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他对人际关系、对自己有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就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完美的人是什么样呢？不仅不会被别人占便宜，而且人人还都喜欢你，人人还都认同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从来没觉得吃力。其实你对理想的角色的想象，可能就是你之所以痛苦和有压力的原因，就是你在想，我本来可以成为那样的人，但我一直没有变成那样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不足或者努力不够。正是因为你这种完美的不切实际的想象，因为这种想象你不断的打击自己，反而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会更不自信。也就是说，当别人还没有挑拣你的时候，你已经在用一种完美的想象来给自己减分了。 对，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可能这个世界上被所有人喜欢的那种完美的存在，它是不存在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喜欢你的话，那他首先应该是你自己，是不是？问题是从来信，从你的小纸条措辞当中，也没有看出你对自己有足够的包容和爱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即刻就能改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天也和你分享《恰如其分的自尊》这本书中的内容。实际上，自尊由三大成分构成：自信、自我观和自爱。三者的适当组合，才能让人拥有恰如其分的自尊。自爱是最重要的成分。自尊意味着自我评判，而自爱是完全无条件的。尽管自己有缺陷不足，有失败挫折，但人都是爱自己的。就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值得爱和尊重。这种无条件的自爱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表现好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在经历挫折失败之后重新站起来。当然，在遇到困难时，我们还是会感到痛苦和怀疑，但自爱让人免于绝望。今天我们知道，自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家庭在儿童时期给予我们的爱以及情感的滋养。一位42岁的手工艺人对我们说，我最感激父母的一点是，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信念，我是一个好人，尽管我曾经令他们失望。青春期的我学业一团糟，还做了不少傻事蠢事，但我始终觉得他们不会不再爱我，他们坚信我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我，可他们从来不说我一无是处。因为缺乏家庭的爱而导致缺乏自尊是最难补救的，精神治疗师称之为人格障碍。也就是说，这些病人与人相处的方式会令他们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或者无法成功地建立人际关系。比如这个32岁的小学教师他说，我一直没找到一个能与我共度一生的人，一旦关系亲密，我就开始感觉受到威胁。我也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反正不能失去自由。其实我也不知道保持自由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不爱自己，我觉得不可能有人会爱我。跟男朋友在一起时，我就有受迫害妄想症，我觉得其中一个人跟我在一起纯粹是为了亲密关系，另外一个是为了住在我的公寓里，因为他失业后没有住处，还有一个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人会想跟我一起生活，仅仅因为他爱我，这一点我完全无法相信，而且会让我感到恐慌。我不值得被爱，永远不会达到对方的期望，终究会令他失望。自爱确实是自尊的基石，也是人内心深处最为秘密的一个部分。然而，在一个人的社会化面具之下，我们很难弄清楚他究竟有多爱自己。这就是今天跟题主分享的第一小节，就是我们说自尊啊，是由自信、自我观和自爱构成的。我们讲了自爱这个部分，其他完全可以爱自己更多一些，这个不需要借助于别人的帮助吧？问问汪冰老师。 在刚才思佳读的时候，我不知道题主有没有想到哈，你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感情，就是对自己的爱，是不是都是充满条件的？也就是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面目可憎，甚至要不停地苛责、指责你自己。在书里边刚才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对很多人可能都是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依然会因为失败难过，也会因为做不好，有的时候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们不会否定自己值得被爱这一个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则。所以如果你想在人际关系当中焕发出更好的一面，刚才讲的虽然是恋爱的例子哈，但是当一个人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时候，在关系里也不会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与其你要在人际关系当中改变，不如先去看看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当你说你讨好同事，对同事好，同事对你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讨好并不是真的对别人好， 第一，在讨好的背后，你是想讨回来一些东西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好来换来别人对你的好。所以在你付出的背后，可能是对自己的压榨，原因就是你期待别人以对等的方式对你。但是当你不断讨好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发现了，因为你不能肯定自己，你需要我们肯定你，于是有些人就有了占便宜的机会。所以说到这儿，你没有听明白，虽然我们教你的不是在关系里变强势，但是如果你不让自己变得强大，可能你的梦想也不能真正的实现。 嗯，其实所谓的强大，我不知道你是说和自己过去相比，还是和周围的人相比，你要更强势一些。但强势这个词显然是和周围的人相比。什么时候我们爱自己以及付出爱的这些能够不以比较啊为一个依据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更容易获得那种满足和幸福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幸福总是和满足相关联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爱自己这件事情，或者叫做自爱。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自我观，这也是选自《恰如其分的自尊》，作者呢是法国的克里斯托弗·安德烈和弗朗索瓦·勒洛尔，由周行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们看待自己的目光，对自己优缺点的评估，无论是否有根有据，这是自尊的第二大支柱。这不仅仅指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实际情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对自己优缺点的评价，认为自己有哪些潜力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观性占绝对优势，旁人很难观察，也不容易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或者说自尊心很弱的人，经常会让他周围的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人所自认为的那些缺点。某位妈妈谈到她的长女时这么说道，很显然，我们看待她的眼光跟她看待自己的眼光完全不一样。她总是觉得自己长得难看，可是我觉得我16岁的女儿聪明又漂亮，我们的朋友也这么认为。我们想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我们在说着不同的语言，根本无法沟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期待是积极的，他会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人经受住挫折考验，达成最高目标。戴高乐将军当年就是凭着极强的自尊，于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发出宣言，号召法国人民抵抗法西斯，而当时法国已经被德国侵略者占领。戴高乐将军对自己个人命运的远大期望与他对法国的想法一致，这是幸事。反过来，如果缺乏自尊，对自己的评价颇为消极，会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玛丽安娜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位45岁的时尚造型师说道，一想到自己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去学医就非常懊恼，我本身非常讨厌学这个，只是在我父亲的强烈建议之下才去学的。其实我知道我不喜欢学医，我的兴趣在艺术领域，但我不太确定自己有能力在艺术领域成功，害怕去尝试。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他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父母为他制定的发展目标。有时候某些孩子无意识地肩负着重任，替父母完成他们自己未能完成的心愿，被称之为肩负重任的孩子。极度缺钱的母亲会激励女儿只与富家子弟来往，曾经学业极差的父亲会要求他的儿子考入名校，这些目标也没有错，但是前提是不能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并且要考虑到孩子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否则这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孩子会因为无力达成父母所期待的远大理想而十分痛苦。无视孩子的疑虑和不安，将使他日后在自尊心方面极易受到打击。21岁的大学生让·巴蒂斯特说，我总是害怕令我的父母失望。我的父亲没有念过大学，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但他的兄弟姐妹都有很好的学历。我父亲因此总想让我在任何方面都超过别人，在学校成绩第一，在运动场上也是第一，还要学弹钢琴。他对我要求很高，好像我有无限的潜能。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支持和激励，我从小表现优异，被人欣赏，这让我父亲高兴，所以我也觉得高兴。但是这也是我非常焦虑，害怕失败，直到今天我还是始终担心令我父亲失望。因为感觉他对我充满了信心，我也确信我配得上最好的东西。 我现在就读于名校，交往的女朋友都是漂亮的富家女孩，我认为自己将来可以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影响我对失败心存极大恐惧。我非常敏感，一旦得不到我想要的，我就会发狂。心底里，我感激父亲给了我这种一切都要最好，而我也有能力做到最好的信念，但是我缺乏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面对挫折心平气和的气度。我仍不敢肯定我已经达到了父亲对我的全部希望，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能做到。相反，自我观令人对他人产生依赖，这样的人能与他人建立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但仅满足于扮演追随者的角色，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很难建立和执行自己的计划。50岁的比埃尔说，我的父母很爱我，给了我全部的爱，但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从来不敢做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跟随着别人，等着别人示意告诉我这条路是畅通的，没有问题，你可以走。比如大学时，我跟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学了同一个专业，他刚跟女友分手，我就和那个女生交往，假如他离婚，我很有可能会娶他的前妻。说到大学，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本该学工程专业，可我不敢。我选择了商业技术，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害怕失败。在工作上也差不多，我的上司批评我缺乏野心，没有长远目标，尽管我很优秀。想到这一点，我的父母也是如此。我父亲干着非常无趣的工作，耗了一辈子。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兄弟几个，做了全职主妇，牺牲了自己喜欢的小学教员的工作。哎呀，说的几乎全部都是在生活当中令人感觉到沮丧啊，还有一些失望、极度不自信的案例。这说到的是自我观的问题。汪明老师觉得我们的题主会从这些失败的案例当中汲取一些什么样的营养，帮助他自己完成变化呢？ 首先呢，我想说书上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永远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这也是任何人做不到的，甚至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如何看自己的。在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了自己是可爱的还是可憎的，特别是当你对自己的评价和期待是积极的时候，这就会让你更容易应对生活中的挫折。所以我想对照刚才思佳读到的内容，我们这位题主也可以想想，你对自己平时的评价和期待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当你希望自己变得强势的时候，我担心你大部分时间都觉得自己不够强，偏软弱，不能够在人前坚持自己。刚才书中提到的那位50多岁的男子就说，不知道我父母做了什么，但我就一直不敢做自己。其实我觉得题主，你并不需要变成强人，也不需要变成别人眼中的强势，你只要把自己表达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当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低的时候，你一定不敢表达自己，因为你担心别人看到的你不完美，进而别人的评价会动摇你对自己的评价。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啊，就是他对一个人好啊，但是人家可能反过来并没有达成他的期待，并没有对他那么好。这件事情可以有好多种解释的方法，但是他会解释为自己的这些软弱呀，或者是不够强势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解读的方法其实就显示出了他对自己的这种评价，他的自尊，包括其中到底够不够爱自己啊，以及他的自我观，他是如何去看待自己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外境啊，就是别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包括外部环境发生的很多事情，遇到的人和事，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内在去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让自己内在的力量啊，去产生一种转化，这种力量可能会透过我们的灵魂，透过我们的行动，而对外部的世界产生一些作用。但这位朋友，我觉得现在问题不是说别人对你怎么样，而是你内在似乎是一个空心儿的啊，没有办法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挑战。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有顺境和逆境的，这并不奇怪啊，是不是？他从小的家庭环境对他现在的性格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呢？但是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为自己去赋予更多的能量，这件事情也是你可以为自己做的。接下来还有自信这一小节的内容，我们也分享其中的一些。自尊的第三大支柱是自信， 人们经常把自信与自尊混为一谈，自信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行为而言，有自信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在重要的场合采取恰当的行动。当一位母亲说我的儿子没有自信，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儿子怀疑自己在工作中没有相应的能力面对挑战，不能面对他人，不能让他人欣赏自己的能力等等。与自爱尤其是自我观不一样的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自信并不困难，只需要跟这人多交往，观察他在出乎预料的新情况下、重要的场合里，或是在做事遇到困难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能找到答案。所以自信可能看似不如自爱和自我观那么重要，是后两者的结果，但是自信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也非常关键，因为自信需要行动来维持和发展。平日里的小小成功对于我们的心理平衡是必须的，就像食物和氧气对于我们保持身体健康一样必不可少。说到这儿，我倒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或许我们这位朋友需要透过一些行动以及有一些好的结果来建立他的自信，这可能对他来说是更容易的。问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题思路。为什么呢？因为题主觉得关系里的问题还要在关系里解决，就是他们对我不好，我就要做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让我变成一个强势的人或者强大的人。但是倒过来，也许你现在面临的难题有另外的解决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先从你生命当中的自信这个支柱开始。什么事情是你真正会觉得自信的？什么事情是让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什么事情让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热情？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评价突然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你说自己是无头苍蝇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同意这个比喻哈，但是我想没有方向本身这种迷茫，问题并不是出现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恰恰是你对自己的了解和觉察当中。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是否应该给他也出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处方呢？因为之前我们给一些朋友啊，这个一些建议，从关注自己开始，从关注内在开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去做一下瑜伽的练习呢？或许在这个瑜伽的过程当中，他能更好的找到内在的力量，并且体验到活在当下的那种喜悦和平静。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星星都闪，因你在云端，眼前一些记忆在浮现，闪亮灯火照耀着平安，彩色世界慢慢的走远，孤独你我深夜的狂欢，创造一切让梦来表演，还要多久它才能如愿？哦，满了森的像蜂蜜，终于不再独自等待，隐没在风中闪耀

有很多朋友啊，常常是在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特别是在职场当中啊，他们就会向我们抱怨，为什么我们总是对别人很好，但是他们却不以同样的这种好来回馈给我们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内心是丰盛的话啊，那我对别人好，其实呢就是把我心中的爱，源源不绝的爱啊，可能赠予给别人，并不期待有怎样的回馈。而我们的这位朋友是否内心呢，总是觉得本来我有的东西就不多啊，我已经对你那么好了，你为什么都不能等价交换一下呢？所以最大的问题可能还不是别人对他好不好，而是他自己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生命的价值的。问问汪冰老师。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说到现在，我想提出，有没有发现你有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自由和责任？这个自由就是你并不需要去面对那些你特别不喜欢的人，你只需要回来开始面对一个你应该去喜欢的人，就是面对你自己。我们经常说其实外在世界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投射，刚才赛老师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说到了，觉得你是空心的。这个空心一方面可能是你在人际关系当中觉得自己多少有点没有底气，另外一点在做人方面是不是也是空心的呢？就是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心是不定和犹疑的。带着这样的心情，我想无论是在人际关系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做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你都会茫然无措，甚至会赶忙去抄写别人答的答案。原因就是你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坚定地坚持自己，因为你和自己的联系已经中断了。所以不妨把你现在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好好的想一想啊，也许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修学分的一个过程，是老天给了你一个功课，但你误以为啊是要在人际关系方面修学分，但其实可能你真正要修的学分是向内探索。 有一阵子啊，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流行过一个图册的游戏，好像那个图册叫秘密花园啊，我不知道汪冰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所以呢，对，我今天想给我们的题主一个建议啊，就是要好好的去设计和打理你自己内心的那一座真正的秘密花园。所以要读给你一小段的书，选自我非常喜欢的《园艺智慧》这本书，作者英国蒙提·唐，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考虑要长远些，要有耐心。头三年也许没人能看出你在做什么，最终效果只有你自己了然于心。之后，花园会逐渐显露出它的真容。五年之后，它看起来初具雏形了。到了第七年，许多人已经看不出花园究竟建设了多久。到第十二个年头，除树木之外的所有植物看起来都已完全成熟。在此之后，你会更多地进行修剪和限制，而非想方设法促进植物的生长。众你所想，人们似乎惯于先选择植物，再考虑如何养护它们。颠倒一下先后，找出那些能在你的土地上繁茂生长的植物，然后尽力把它们种到最佳状态。不要模仿别处，要有自己的风格。别处的趣味就在于它的不同。不要过于野心勃勃，越大并非越好，规模大小只是特性，体量改变一切。两车位车库与多层停车场在设计上的考虑完全不同。从花园的体量出发做设计，同样道理，从大花园获得的宏大创意提取精华后，也总能适用于你的小后院。怎么样，园艺智慧是不是真的很有智慧？而且我觉得说到从大花园获得宏大创意提取精华后适用于你的小后院啊，我就觉得在上半时段我们送给他的关于戴高乐将军的那些事迹啊，他的自我观等等，这些也能够适用于我们这位朋友的日常生活了。汪冰老师觉得呢？ 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打理自己的花园吧，别老看邻居，别老看隔壁，不要被别人的花园所带跑了，因为那是适合他们的，那是符合他们的审美，符合他们的人生规划。但是你对人生的期待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封短短的信当中，我们除了看到你在社交关系当中对自己的不认可和痛苦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自己也有一个心灵花园是有待打理的，不妨花点时间专注其中。 研究一下这片土壤上适合生长什么样的植物，然后去种植它，然后把它养护到最好，大概也需要假以时日吧，你就会看到成果，你就会感觉到这座花园的美妙之处了。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收听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分享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作品《磨灭之父》。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有形之物终将消亡，坚固的形态要丧失，实质要减轻，要变成微小粒子，从人的世界里消失。磨灭只是在极其缓慢的时间里发生的现象之一而已。那么同样是事物的变化，说到与磨灭正相反的运动，我们会想起哪些呢？我想起的是很久前在曼谷卧佛寺看到的一尊高约一米的坐佛，和泰国所有的神圣彰显一样，这尊佛也浑身散发着黄金之光。但与其他大佛不一样的是，这种金光并非来自平滑的铸造表面，而是由黄金素材本身发出的赤裸裸的物质之光。或许我应该坦诚地描述我初次看到此佛像时满心的惊诧，如果不是因为身在寺院，我几乎不敢确认那是一尊佛像。换作别的地方，我一定会为事情的不寻常而浑身战栗。准确地说，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异常膨大的，勉强能看出人身而面目早已全非的黄金物体。鼻子像融化了一样失去高度，两眼溃不成形。虽然头顶还有角状凸起，整个头部线条已经模糊，更像一个怪异球体。幸好身体部分还隐约可见圆形，但这个异形身体上发出的炫目金光，让我强烈地感到这早已不是佛陀的拟像，仿佛是从某个人类智慧所不能及的远方天体渡来的异者。凑近细看就会明白，佛像上的金光来自贴满全身的一层又一层的金箔。为收受布施，日本的寺院或放置赛前香，或收门票，而泰国这所寺院的方式更加独特，拜佛人要去附近的商店购买金箔，两厘米见方，十泰铢。信徒们站在佛像前，将金箔贴到他们想祈福的部位上。就在我参观的这一会儿功夫里，就有一位青年和一位老妇将两三张金箔贴到佛像的腰部和手腕上，并虔诚地祷告。当然，贴金箔不是强制性的，即便只祷告便离开，也没人过来指责。看看四周，无数没有贴牢的金箔碎片散落在佛像基座和地面上，风吹过，就连十米外的地面也闪现出点点金光。我问身边一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他说大约一个月时间内，佛像就会被贴肿，膨大到看不出原形，再承受不住更多金箔的程度。这时四方就会用篦子一样的工具熟练地把金箔刮下来，溶解后做成新的金箔，而佛像也恢复原貌，等待信众的新一轮贴金。循环反复中所得的金箔收益成为寺院的巨大财源。该怎么用日语描述这种现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奈良和京都没有这种习惯，那在泰语里总该有对应名词吧。我问了一些人，和我预料的一样，泰语里也没有特定词汇。对泰国人来说，这种景象 他们从小就在寺院里耳濡目染，关于信仰和修行有诸多专用词语，而贴金箔这种事儿还不到值得去特意讨论的程度。贴金箔的行为无疑是信仰的证明，在这一点上，人们在长野善光寺为祈求灵验而去抚摸宾头颅尊者像的行为和贴金并无二致。为了做对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宾头颅尊者。这位被民众昵称为阿宾头颅的圣僧，原本是释迦弟子，位列十六罗汉之首，因为妄自施展神通，被佛陀喝责，不得涅槃，停留在世间度化众生。善光寺的宾头颅尊者像被安放在一进门右手边的醒目位置上，参拜的人进来便会马上看到。自江户时代起，民间开始流传此像有治愈疾病的神力，人们相信患者只要抚摸佛像上与自己病患相同的部位，疾病就能痊愈。由此日复一日，佛像在无数双手的抚摸下渐渐失去细节，只剩下大体形状。佛像的眉眼早已脱落不见，那里的一片光华仿佛在述说佛像如何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患者的痊愈。如今佛像已被安置到高处，人手已经够不到佛像头部，由此信众们能摸到的佛像胸前时常闪着油亮亮的光。顺便提一下东京牛岛神社里的腐牛吧。那是一个巨石雕成的一米大小的牛像，牛脖子上挂着红白相间的围嘴儿。传说只要抚摸与自己身体相同的牛身部位，病患就能痊愈。自打文正年间起，参拜者就络绎不绝，牛像被抚摸了近200年，腰背早被磨得光溜溜的，闪闪发亮。在佛像上贴金箔，无疑是在为佛像增添荣光。另一方面，病人用手触摸佛像和圣兽的膝盖、眼睛和胸口，则是在拜借佛像的法力。无论哪种，都体现出一种近似物神崇拜的信仰，两者互为反向。卧佛寺里的是通过膨胀消除了细节明暗，远远脱离开原初形态；善光寺里的则在缓慢地发生着磨灭。与全体相比，局部油亮，前者使对象肥大，让对象增值；后者再把疾病这种污秽涂布到佛身上，让对象走向消减和损伤。但终究两者都出自信仰和祈愿的力量。我们对宗教的思考是在找出两者的共通原理之后开始的。我想泰国寺院佛像的状态可以命名为反磨灭吧。我不知道在这狭小的人世里还有哪些现象能与之匹敌。如果在大自然中寻找类似事物，我会联想起钟乳石。石灰岩的裂缝中渗入雨水，溶出的碳酸钙成分滴落到地下空洞里，钙质在漫长岁月里逐渐蓄积，形成灰白色的圆锥体。石笋以每百年几厘米的微弱速度成长，慢慢长成巨柱，直抵溶洞顶部。滴落在泰国佛像身上的是叫做信仰的水滴，化为高贵薄膜，无休止地贴合到佛身上。贴满金箔的佛身是人工造就的黄金钟乳石。我还想起另一种磨灭的对立，那是事物在一瞬间的溶解和变质。磨灭现象的必要条件是漫长的时间，而战争，尤其是炮击和轰炸给城市带来的破坏，轻而易举地否定了磨灭的定义。敌机飞来，投掷下炸弹，发生在转瞬之间，为的是将一切炸得粉碎，不留原形。事物突然燃烧起来了，崩塌四散，剩下一堆凄惨的瓦砾， 再看不到人的丝毫痕迹。这种破坏的极端例子，比如1945年8月的日本广岛。位于广岛平和纪念公园一角的资料馆里，陈列着许多物品，胶皮管一样扭曲的酒瓶，凝固成一团的数百根针，融在一起无法见识分开的瓦砾和人骨。在爆炸中心3000到4000摄氏度的高温下，这些物体不管是否情愿，只能变成现在的样子。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谁都未曾预料过，谁都未曾进行过的瞬间熔接。这些物品经历了半世纪冷却，如今静悄悄地躺在资料馆的玻璃柜里，配着日语和英语解说，恍若圣读。当然，它们只是一小部分，想必这座破碎城市的大部分残骸在爆炸之后即被当作无用之物清理丢弃了。只有这些奇迹般的免于遗弃的物品，脱离了原本在日常生活中的公用定义，被历史赋予了新的故事，在资料馆里寻到了一隅安息之地。以上和您分享的是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作品《磨灭之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